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 你别拿一身， 你守护着我穿过黑夜，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日前中央军委发文表示，全面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确保全军绝对忠诚。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最近透露，目前我国公路桥梁的数量已经超过了80万座，高铁桥梁累计长度超过了10000公里，长江大桥的总数量达到了135座。国内首个穿越百米溶洞的隧道高山隧道顺利贯通，铁路建成之后，从重庆坐到长沙的时间将会缩短7个小时。针对2批次65万余只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合标准规定一事，疾控中心有关的专家表示，该2批次疫苗安全性指标符合标准，接种安全性风险没有增加。最近环保部在京召开了专项行动2017年第三次视频会，表示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126个城市饮用水源地的污染隐患将全部清除，群众饮水安全保障水平将会得到切实提升。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2017年12月3日到5日在浙江省乌镇举行，大会着力于让互联网繁荣发展的机遇和成果更好造福人类。最近北京发现了一株新的兰花品种，这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一个以北京命名的兰花植物，全世界仅有7种。一个国际研究团队通过放射成像的技术，在胡夫金字塔内发现了一个神秘的空洞结构，这也是自19世纪以来对于金字塔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 想谈恋爱，妈妈说就让他来。然而在我32岁时，发现我没太多的心去等待，他失去某种色彩。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爱的绝对，爱的坦白，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我越来越不懂爱，精彩，偶尔才想谈恋爱。然而爱总是乱了节拍，我只能够瞎猜，也许能中了头彩，中了又觉得奇怪。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爱的绝对，爱的坦白，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我越来越不懂爱，得不到的无所谓，就算是自我安慰，

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这里是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就是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陈慧琳，《前所未见》。这首歌的歌词是由黄伟文所作的，虽然这几年呢陈慧琳在音乐和电影界没有太多的作品，但是每每重温这些旧作的时候，她那些暖暖的声音跟轻柔的配乐融为一体时，你就会感受到一种恬静和舒缓在其中。这首歌曲调非常的舒缓，也是很多人的婚礼用曲，来听陈慧琳《前所未见》。 推开一万扇窗，到这里才遇上，不生想走那边，梦中出现过海洋，若错的会太多，你最美才亮相，唯有你的家里那风景最堪欣赏，谁的手谁的肩，回家一样温暖，能一扑张就不想再扩大世界，

因此不要再认为睡硬板床就是好事儿了。那在选购床垫的时候呢，首先你可以考虑先平躺上去，手向颈部、腰部和臀下到大腿之间这三处明显弯曲的地方往里平伸，看有没有空隙，然后再向一侧翻身，用同样的方式去试一下身体曲线凹陷的部位和床垫之间有没有间隙。那如果没有，就证明这个床垫和人的睡眠时颈背、腰臀和腿的自然曲线吻合，这样的床垫可以说是软硬适度，就非常适合你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跟我们进行在线的留言和互动，我们下期再见喽。

听听经典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分组审议电子商务法草案，微商或将纳入法律监管的范围。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家工商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订票平台可以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搭售，但不能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中国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分别表示，将就国歌法启动本地立法工作，争取尽早完成。上海市教委披露，上海市人民政府已经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达成合作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花落上海。今年南极上空的臭氧空洞缩小至了1988年以来的最小面积，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专家称，这是一度做企业行销绝味鸭脖做的真是绝。时代周刊最近公布了2017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30位青少年，其中我国偶像组合 TFBOYS 的成员王源上榜。一项研究显示，全世界71亿人口当中有20亿人口现在是超重或肥胖，而在北美洲有1/3的男女属于肥胖。 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

错过，从年月里能全部看清楚。由始至终，只有你一位难以代替，爱得多仔细，只看着对方无言语，仍然是个安慰。明天世界怎去做估计，和你默契，爱一生一世，是你令人生能完美，谁人及你。 收听到的是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那作为影响了一代人的影片《古惑仔》的影响力，可以说至今为止都是无法超越的。尽管影片当中的一些故事呢，带给人一种难以相信生活当中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们其中的那种永不言败、那种正气和一种负责任、敢作敢为的性格，却一直贯穿于所有的故事里。我想这也就是大家喜欢他的原因吧。那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1997年《古惑仔之战无不胜》的主题曲《一语奉陪》，由郑伊健和陈小春演唱。歌曲当中带有金属摇滚的味道，歌词也是极具影射了兄弟之间的情谊和江湖的道义。节奏一响起的时候呢，就会让人有一种特别大的代入感。 有道有义当中却有段时候，为要获一些东西竟变得轻柔，放弃你的手。有汗有泪当中也有段时候，共你为一些看法竟发生争斗，各有各的走。庆幸你没有恨我，并再做好友，谢你又再让我共踢着风走。是对是错，让我共你并肩去承受。风高也崩溃，猛风中碰杯，雨多急也崩溃，我不懂说后悔。这一张雨下回，有多空有多险也崩溃。能如手足已折回，这心不再悔，更艰辛也崩溃，重登恨也愿背。这一张雨下回，途多勇云多灰也崩溃，历尽也崩溃。你极难受，在那日与月无光的管，喝着你的酒。当你离别后，庆幸你没有恨我，并再做好友，谢你又再让我共踢着风走。是对是错，让我共你并肩去承受。风高也崩溃，猛风中碰杯，雨多急也崩溃，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经久不衰，传唱至今。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台湾情歌天后孟庭苇。这位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职业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反正每天关系都是孤独，眼看

你说想要好好学习，却总是躺在床上玩手机到深夜；你说要努力减肥，却在奶茶和薯片的面前立马放弃抵抗。很多时候，改变人一生的不是你听过的那些大道理，而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习惯。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不要轻视这些微小的改变，因为总有一天，它一定会让你闪闪发光。

情冷，吹去多年情分，只剩我一人。 两朵孤单的魂，灰心的眼神。哦哦哦，你我的哭泣是如此温和，感情的沦落人相遇在这伤感的城。 16点钟继续收听到的是969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刘若英和黄磊的一部电视剧，叫做《似水年华》。《似水年华》播出的那一年呢，黄磊还不叫黄小厨，奶茶还没有为人妻为人母。那如今在听到这部剧的时候呢，怀旧感就会油然而生。歌曲《年华似水》是由黄磊演唱的，收录在他的专辑《似水年华》文学音乐剧本的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可谓是黄磊的重磅专辑了，因为整个专辑耗时了一年之久，清新淡雅，文学气息都很十足，就像是这个电视剧的延续一样，让我们仿佛回到那个如诗如画烟雨蒙蒙的江南小镇。

谁能懂。这城市那么空，没有你的空洞，连呼吸带出的风闪得真难与用。我站在黑暗中，心里几条不通。 Alone 在爱人里游泳。 草蜢是中国香港的乐队组合，成立于1985年，由蔡一智、蔡一杰和苏志威三个人组成。他们的名字很特别，因为三个人的姓氏的首部呢都是草字头，所以起了草蜢这个组合名字。草蜢在1985年参加香港第4届新秀歌唱大赛，所以出道。随后呢，师从梅艳芳，在1998年发行了首张粤语同名专辑《草蜢》，但是他们最受欢迎的歌曲莫过于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失恋》。 睡眠，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长，我们是彼此的避风港，听着你聊到从前和未来，你心里所有的梦跟我很像。 Oh, you light up my life，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心中频率都一样， 梦加点感觉， 思念装上翅膀，爱是无限可能的飞翔。 Oh, you light up my life，想让你分享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 这是一个开始 还是一种幻想，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 Oh, you light up my light， 我想让你分享我们心动时分的梦想。 Oh, 这一个开始 还是一种幻想，未来正在等待不是吗？未来我想和你分享。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随着2017最新的交通法规的出炉，对很多交通违法违规行为都进行了严惩，例如闯红灯变成了扣6分，很多车主表示自己的12分已经撑不到过年了。那么相比较旧版的交规，这次出炉的2017版新交规又有什么样的变更呢？我们来看看这些直接从扣6分升级到12分的大变动。超速驾驶高于限速50%的，其实这一条是很应该的，毕竟在交通事故当中，10次事故9次快，剩下一次特别的快。人家高速公路限速110，你一脚油门踩到了180，多牛的驾驶技术也拯救不了你。而且超速行驶车辆不好控制，很容易就把别人卷入到了交通事故当中，后果严重，伤人伤己。除了超速以外，汽车超载也是经常引发交通事故的原因。在今年的新的交通法规当中规定了，营运车辆超载20%以上的直接扣除12分，其中除了出租车、长途客运车辆等常规营运车辆之外，不含公交车。在新的交通法规当中还首次加入了校车，拉可拉货的司机们可得注意了。另外还有一些在高速上喜欢耍聪明遮挡号牌的司机们可得注意了，现在遮挡号牌可不只是扣6分了，现在可是一次到位直接扣你12分，连改过自新的机会都不会给你了。新交规规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或者故意遮挡污损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一律扣12分。今天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遵守交规就是尊重生命。 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可是你偏又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